南方他热呀，晚上呢在工棚里头他睡不着，怎么办呢？这么热天儿，咱们降降温得了，得了，游泳去吧。其实呢也没是真想游泳，起先哥几个他没带着游泳裤啊，在这水边上啊散步呢，啊说玩玩水。那其中有一个就说，哎，那这会儿要下去游一会儿应该挺凉快的哈。那么另外一个就这小伙子啊，这个平时啊就爱说大话吹大气啊，那意思我告诉你们说，这个地方啊我能游过去。哥姐一听说什么游过去，你说下水游一会儿这没问题，你游过去河宽200米，你怎么游过去啊？嘿嘿，你们游不过去，我就行，我就有这个能耐，我就有这个水平，是不是啊？我那家伙那个游水那水平杠杠的，是吧？孙杨第二。所以你这瞎说八道，你看看，要不打赌，打赌敢不敢？哥你说打什么赌啊，大晚上的，回去吧。不行，我告诉你说我还较了个劲了啊，疼，打兜里面掏出100块钱，啪摔在他的一个工友的手里头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我游过去你给我添100，你要是说我没游过去我回来了，这100块钱是你的，走着。说你这都没带游泳裤，哎呀没叫什么游泳裤啊，荒唐，下去了。哎，到时候你没穿泳裤，你倒是把你那窄裤脱了吧，你这怎么游啊？不管那个，连招呼都没打，哗哗哗哗哗，呵，直向河中心游去，是吧？游过去了吗？没有，那游回来呗，回不来了。在河当间啊溺水了，哎呀呀，我挥着手救人呐，快救！大伙一看行了，这100块钱值了，我说赶紧救人吧，打电话吧。哎呀不行，那几个人不会水，要了亲命了。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这位啊贼的胆儿最终是命赴黄泉。还有一档子事儿也是太不应该了，当然这个跟游泳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不过也是在水边上发生的悲剧。法制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浙江杭州，咱不说哪儿的了啊，有一南方电视台有一位女主持人，她可能是到杭州呢来这个公干吧，啊是拍片什么的，就是有一辆车拉着他们几个，他呀还有摄像什么之类的，在杭州呢人家请他们吃饭，席间呢就劝酒，这姑娘啊喝了几杯，喝的也不少，摄像师也喝了不少，摄像师醉的呀，就是事情都发生了，摄像师还躺在车上睡大觉呢。为什么呀？是醉的最后，哎呀睡的就人事不醒了，他们的。那么车上呢还有一开车的，好像是用这车拉着他们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办什么事情去。这事儿咱们跟这个事情本身没关系，咱就不说了。反正这一行人等吧，晚上吃完了饭，开车那位呢说我们就开着车，我们就直接去那个地方，行没问题，你快去吧，开车走。这姑娘这主持人跟那摄像就坐他这车，沿着杭州啊这马路啊就往这个城外的开，开着开着，你想他之前他喝酒吃饭呢，哎呀坏了，这主持人说我内急，内急你怎么办呢？内急你这靠边吧，这附近有公共卫生间吗？这个黑灯瞎火的好像没有，这附近没有，没关系，你把车靠边，靠路边，我还这就我自己解决，你甭管了。说行，那就这样吧，没别的办法啊，咱们抓紧时间得赶路啊，把这车停路边。这俩男的下车，这女的也是，她走到一个就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她好方便吗？这俩男的跟这站着等着她呀，哎。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现在话说这功夫也忒大了，我说哎呦，开始没起疑心，哎呀反正女同志可能事儿多，这越往后这心里面发毛，你说这玩意儿黑经半夜的，这附近路灯也不是忒亮，这个草科后头，我说这位干嘛呢？叫一声吧，叫他的名字，没答应，又叫一声还是没人声，没回音儿。这俩人一寻思坏了，赶紧过去看看去吧。走至在近前，就是大概其实这女的 方便这个位置，一看人呐，哪儿有人呢？这地方一个人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人哪儿去了？再仔细一看呢，嗨，他方便那个地方啊，不是路边，是一河边。就寻思会不会是他，因为这个天黑呀、啊，他在这喝多了酒，一脚踩空，哎呀呀，背不住是掉水里了，赶紧啊，就打电话报警，那边消防队也来了，呵，赶紧就想辙吧，下水去捞下去找人去吧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这人呐，哎，没救过来，很不幸走了。您说说看，哎呀，这可不是不值当吗？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，讲一些个这个各地啊这段时间发生的各种社会新闻事件，没别的意思，教人向善，让人学好，是吧？这个咱们本身包括我在内，也是一种学习呀、啊、警示的这么一个教育的过程，是吧？都一样啊，有些事儿呢可能你是能够预防的，也许有人就说有些事儿他预防不了，是吧？你背不住这玩意儿，一不留神他就出这个事情啊，比方说孩子打楼上掉下来，嗨，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，嗨，真有这个事儿吗？事情发生在南方啊，东阳那个地方啊，说是有一位小张，小张他们家里头啊，因为南方啊像农村啊他实行盖楼起楼，多高的楼啊，一般来说是两层到三层，老张家是三层楼，家里面有个三岁的小姑娘，哎呀，很活泼很可爱，孩子好动啊，正是哎讲话皮实的那个时候，喜欢玩嘛，哎呀，玩这个玩那个的，平常呢是妈妈看着他，说这一天呢妈妈和家里人呢出去办别的事情去，把他交代给他爸爸了，跟孩子他爸爸说啊，你看着咱们家宝贝儿，听见没有啊，这个多注意啊，这孩子有时候逃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去吧去吧，我就眼前看着孩子才能出什么事儿啊，真是的，瞎嘱咐什么呀，还挺不乐意的。等家里人走了之后呢，这爸爸跟那个闺女说，我告诉你说听话啊，听见没有，爸爸跟这儿看电视玩手机，你就跟这玩啊，啊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小孩嘛，也才三岁啊，玩，哎，玩着玩着玩着玩着，过一会儿呢家里大人就回来了，什么什么孩子奶奶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回来以后，因为从外面哪儿买的菜回来得弄饭吃啊，到了晌午把这饭呢菜都做好了，做得了，他奶奶就到这客厅里头，就问他这小孩他爸爸，哎，我说啊，哎哎，干嘛呢跟那儿，这小伙子呀尾过的那沙发里面啊，奔奔奔正玩手机呢，哎呀，玩游戏，呵，微信上的晒朋友圈，哎呀，点赞你太好玩了，干嘛，什么事儿啊，吃饭了啊，吃饭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不，你叫别人，我不着急，我不饿，不是你不饿，孩子饿不饿，孩子还，哎哎，孩子呢，刚才在我身边呢，这怎么一眨眼就没了呀，什么一眨眼就没了呀，我觉得这孩子半天都没了，去哪儿了，不知道啊，不让你看这孩子吗，我啊，对啊，可啊，可说的不是，哎，这没注意这孩子去哪儿了，叫这孩子名字也不答应，哟，家里人一寻思别是出什么事儿吧，再仔细的一找，哎呀，真是痛断肝肠，谁成想这孩子自己玩啊，家里大人失控了，没看住，他这爸爸不跟那玩手机吗，小孩自己爬上三楼，打三楼上头肉啊，啪掉下去了，哎呦，摔得挺重的，倒是到医院是给救过来了，但是家里面人的心疼啊，你这孩子怎么摔成这样啊，哎呀，就数了他这孩子他爸爸，你怎么弄的你啊，都到这时候了，那小伙子呀，哎呀，还那挠头呢，想不明白，什么想不明白呀，都出这么大事儿，我这就说这孩子怎么掉下去的呢，你看看那位说还用说吗，你自个儿沉溺于手机，根本就不关心身边的这些事情，最后忽略了孩子嘛，还有那个呢，夫妻两口子不好好过日子，是吧，拉手跳江，哎呀，嗨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，可说呢，华西都市报的报道，确实是一起悲剧，而且是本来是一起可以避免的悲剧性的事件，关键就在这两口子，他们俩人想不开，别人帮不上他们的忙，哪儿的事儿啊，四川资阳的事情，说两口子结婚啊也就才四个来月，俩人感情就不好了，今儿吵明儿斗， 没完拉了。哎，话说八月份有这么一天，两口子携手揽腕来到那个资阳有一条沱江，沱江的边上站在桥边上。哎呀，这俩人就开始嚷嚷吵吵上了。哎呀，这是没完拉了啊，吵到了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气的是受不了，情绪激动啊，哎呀，这控制不住自己。这男的一跺脚，得了，我死了吧，疼，噗，一纵身跳沱江里了。哎呀，把他媳妇给疼的，哎呀，你怎么这样，你怎么这么犯傻，你快给我上来。哪儿上得来呀、啊、晚上跳的江，漆黑一团。哎呀，赶紧就报警啊，警察也来了，消防啊什么都来了，赶紧找吧找吧，打手电。那他晚上他不好找啊，江里头你想想看，这人呢就始终就没有踪迹了。这警察一看这姑娘，哟，那姑娘已经都傻了，两眼直勾勾捏呆呆的发愣啊，赶紧叫你们家人吧，把家里人叫来说两句，说你们得好好的看护她，听见没有。尤其这几天啊，她这个丈夫这个心眼一窄的跳了江了，那个他的情况得特别的注意，听没有，特别小心啊，有什么事直接赶紧通知我们。好好，您放心吧。就这样把这姑娘给劝回家去了。谁成想又过了几天，警方接到报警，哎，赶紧来吧啊，有人跳江了。就是在头几天那男的跳江同一地点，警察来的路上就合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背不住是他吧。哎，真让他们给说着了。就是头几天跳江那男的他的媳妇儿在家里面待了几天呢，哎呀，想念自己的夫君，心眼一窄啊，得我找他去吧，他也跳江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小两口结婚才四个月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嘿，说啊，不能好好说的事情还真有，是吧？本来是可以好好说，他愣不好好说呀，差点出人命吗？啊，对了，无锡的事情，江苏无锡那个地方，说是啊，这个小伙子小年轻，一男一女，他们是恋人，谈恋爱呢啊，说是结果呢，结果就闹出了这个差点的悲剧啊，就是最后是闹剧吧，闹剧收场。是怎么回事呢？当地警方接到报警，快来吧，在他们这个市区啊某大厦地下二层停车场，说有人给困在车里了。警察第一反应是孩子，这谁呀、啊、把孩子又锁车里了，长心不长心呢？赶紧赶到现场，再一看，呀，车里面是一小伙子。哎呀，是别人发现他的，还不是他自己报的警。就是这天热呀，你想八月份这个南方的天热的不得了啊，你就是不是在车里头，你在外头，你要不是在阴凉地里头，一会儿的功夫呢，浑身上下全都湿透了。再看车里面这小伙子，哎呀，不单湿透了，虚脱了，神志不清，躺在那个地方还有点抽搐。哟，警察一看这赶紧弄钥匙呢，我说赶紧把这车弄开，想了很多办法，破拆吧，把车弄开了，把这小伙子给拽出来，送到医院抢救，总算是捡回一条命来。等到他醒转过来，警察就问他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，我们光听说孩子给锁车里头，你这大人你怎么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这是你的车吗？不是我的，是他的。谁的呀？那口子，我的女朋友。不是，你们两口子这是小两口为什么呀？我这还别提了，我跟他吵架，他跟我吵，我跟他吵，他跟我吵，我现在急眼了，咣当，他把门一关，他把给我关，把我关里头，把我锁住了吗？啊，他把你锁车里了啊？对了，我砸门，我敲玻璃，我跟他道歉，我哎呀，他不理我，他走了，铁石心肠，好吗？最后给晒晕过去了。总算是民警来得及时，得了，好好批评批评，教育教育那姑娘吧，好嘛，心也忒宽了，差点出人命。还有那个事儿呢，哎呀，说是啊，这爸爸抡起拳头，突，把儿子的门牙歇下来了啊！是对，应该好好管教管教，这孩子不孝顺啊！当然动手打人是不对的，什么呀？他跟这没关系，那跟什么有关系啊？嗨，湖北的事情。说是有一户人家姓胡，老胡家，老胡家啊，这个江汉区您知道吧，武汉江汉区，当地警方接到报警了，赶紧来吧，三眼桥一小区有人持刀行凶的，警察赶紧就赶到现场，这是大事儿啊，你玩出人命怎么办呀？迎面就过了一小伙子， 跟民警反映，我跟你说，快点吧，这凶手太可恶了，你看这把我门牙都打下来了。警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说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跟你说，这把我门牙打啊，行，不用说了，明白了，门牙掉了，他有个漏风啊，说不清楚了，他咱一块去吧。到了这个案发现场，打屋里面蹭，窜出四个人来。这四个人呢，书中代言跟这打麻将，其实是赌博呢。警察一看不行，不许老人赌博不行。这个四个人当中有一老头，小七十了，呵，就属他横，上来啪，给警察来一电炮。警察是吃素的吗？打我哪行啊？往边上一闪，把他那拳头往怀里一带，咔嚓，这铐子就上，当时给按地下了。这时候呢，掉门牙那小伙子，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您轻点儿，干嘛呀？但是他是我爸爸，好嘛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时候怎么这么热闹？嗨，这老头啊，有毒瘾，这么大岁数了啊，咱讲话这是为老不尊。这孩子们都没事儿，就他吸毒了。他吸毒，他有毒瘾，他想买毒品吸粉嘛？哎呀，这玩意儿不行，这。怎么弄啊？这哎呀，实在不行，家里面也让他抽的是家徒四壁，没什么钱了，得了，把房子卖了吧。哎，儿子一听，爸爸耶，您把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儿啊？那我管不着，你们流落街头，活该。嗨，爷两个为这个吵吵起来了。这老头挥起一拳，把这儿子门牙打掉了。儿子门牙掉了，这才报的警，警察来了。那行了，带走吧。吸毒，你琢磨琢磨，还有那个呢。吸毒啊，然后在医院里头是吧，让警察给堵医院里了啊。对，真有这个事儿吗？是什么地方啊？也是在武汉发生的，说是他们的有一家民营医院，哎，就发现啊，我们这儿进了坏人了。凌晨四点的时候，哎，就发现来了一男的，凌晨四点天没亮呢，门口那保安不让他进，哎，你干嘛呀？啊，没事，我是那个什么病人家属。哎呀，我们家那什么不行了，他病危了，他让我赶紧来 ICU 躺着呢。保安一听，哦，这，反正这种事情倒是有，那你赶紧进去吧。就没起疑心，这男的就进去了。他哪是什么病人家属，他是一贼，而且他本身是一个吸毒人员，瘾头上来了。哎呀，浑身难受啊！哎呀，针扎似的难受，不行，我得弄点钱，我赶紧买那个粉去。急得都红了眼了。到了医院之后啊，他进入那个病房，就住院病人那个区域啊，一看哟，都睡着着的，太好了啊！我正好下手做买卖，呵，这包里面顺一手机，那包里面顺个什么啊，手表是吧？反正值钱东西吧，正那儿改了呢，让人家这个病区的那个巡逻的发现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又坏了，撒腿就跑。就跑到医院，因为医院晚上嘛，就他等于是夜里头啊，这个凌晨呢，他都黑着灯呢，不好找，不知道他藏什么地方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，警察来了，在什么地方啊？不知道啊，这家伙不知道藏哪儿了，没办法，咱们找吧。正这说着呢，警察跟保安、医院里的保卫部的人员站在这医院的这个大厅的门口啊，正合计这事儿呢，打楼梯之上是啪啪啪啪脚步声响，楼梯上的下了一人。一小伙子斯斯文文，戴个眼镜啊，然后穿着白大褂打楼上下来。大伙一看，哦，大夫，你看这个大夫可能是凌晨查病房的是吧？但是保卫部的人又看了看这男的，不熟，眼生啊，这大夫我们都认识，哦，也可能是新来的，我实习的是吧？那么警察一看呢，就问一句吧，啊，那什么大夫，您查房啊？啊？啊，查房什么啊？哈，嗯，没识茬，没搭理警察，弹嗽一声。警察一想，要干嘛？这要唱戏呀、啊？这是唱京戏是吧？哎，问您呐，大夫，您去哪个病区查房啊？我去哪个病？我是那什么肛肠科吗？啊，肛肠科病区啊？那你往那边拐是妇科啊？我肛肠就拐过去就是妇科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不对。这人说话吞吞吐吐，语无伦次，背不住，有毛病，你给我站住。这小子一看，把大褂一脱，撒腿就跑。警察跟这个保卫在后面就追呀、啊、没过多久把他给逮着了。他就给累的，这怎么回事这是？嘿，后来一查才明白，嘿，这小子还挺鸡贼，就是那个吸毒人员到这医院里面偷东西。后来就发现啊，说这个警察什么来了逮他呢。哎，这小子还真是啊，有点那个小聪明。 啊，就找了一个医生的办公室，趁着里没人，呲儿把大褂给蹬过来裹在身上啊，那意思你看我假装我是医生，那哪儿跑得了啊，嘿嘿，缉拿归案了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染指头发丝里漫游，像是随长流流进我心头，从似水的温柔到执着追求，我一一享受爱你的理由，相处时候怎样都不够，你即使细水长流流进我心头，从似水的温柔到执着追求，我一一享受爱你的理由，相处时候怎样都不够，你即使不可以也无法掩饰每一发现飘过温柔，心动一生感受，要从头到以后一直到永久、yeah、发现飘过温柔，心动时的感受，一次心跳邂逅，心动一生的回首，发现飘过温柔，心动一生感受，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人人共享。